你好，我是 RiskDeal 技术总监赵晓光。在上篇文章中，我列出了四项团队竞争力培养的关键因素，即明确团队的愿景、使命、价值观，明确团队当前能力，制定发展战略，设定周期性目标以及关键结果。前两项呢，已经在上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。今天继续分享后两个关键因素，希望能带给你一些收获。先来看制定发展战略。在上一篇文章中呢，我们通过管理资源回顾和技术资源回顾，对团队能力进行了梳理，对团队人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，以此作为支撑，再开始做竞争力发展战略就会比较客观和直接。制定竞争力发展战略和计划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点：第一，愿景和使命。毋庸置疑，如果能力的培养不是为愿景和使命服务，就说明要么愿景和使命不正确。要么是能力培养策略有问题。第二，产品业务路线图。竞争力的培养必须为业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撑和保障。如果没有清晰的产品路线图，谈能力就是无地之师，南辕北辙。而对团队能力有一定了解，也可以帮助产品路线图不断完善。第三，技术路线图。技术路线图需要和产品路线图互相呼应。团队竞争力的培养需要以技术路线图为蓝本，这个时候才会细化现状到目标之间的差距，进而制定后续的跟进计划。一般来讲，综合考虑了这些主要因素，也明确关键技术领域的差距之后，就可以制定发展策略了。针对不同分类的技能所做的策略也不一样，基本上可以归结为 buy or borrow。对于高精尖技能，基本上通过组织内培养、培训或外部招聘等手段。不过具备这类技能的人才非常紧缺，外部招聘可能需要较大的投入，因此呢，在内部选择合适的人才进行培养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内部人才提供很好的职业发展路线，另一方面内部培养的人才对行业的理解比较深刻，更容易快速进入状态。这两种都属于 buy 的方式，我们也可以通过 borrow 的方式来弥补竞争力的不足，比如寻找技术合伙伙伴来快速提升在该技术领域的能力，通过中长期的合作逐步培养自己团队的实力。我个人的经验是，在这些前沿的技术领域，通过和高校合作是比较好的选择，因为没有业务竞争关系，不会形成利益冲突。同时呢，把技术转化为应用，对高校和企业来讲都是双赢的选择。对于畅销类技能，如果需求不紧急，基本上可以通过项目实践来逐步培养，把有潜力的人放在项目中，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来迅速扩大人才规模。如果需求很急，因为这类技能人才比较充足，就可以直接到市场上进行招聘。针对上述两类技能的人才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情况是，如果发现单点故障 SPF， 也就是说某个技能只有一个人会，那么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否则一旦出现 SPF 意外，会对整个组织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因为团队竞争力的培养是为了未来持续发展做准备的，但是如果出现多个 SPF， 可能就会没有未来。对于领先技能，需要组织业务人员一起为技术团队掌握的领先技术找到更好的业务。这样做时呢，一定要回答出，如果我们用什么什么技术来解决什么什么问题会怎么样。一旦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就会对业务拓展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。对于基础技能，可以根据团队的实际情况来考虑，是否通过 borrow 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，也就是通过外包或者合同工的方式，把这些工作转移给第三方，让自己有更多精力着眼于核心能力的培养。另外，这些技能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今天的高精尖技能可能就是明天的基础技能，一定要用前瞻性视角去思考。在提升竞争力的计划当中呢，打造合适的学习型组织文化是比较重要的。团队中每个人都能够互相学习，会带动整体能力的提高。学习型文化不是靠发几本书就可以解决的，要通过配套的行动以及激励来实现。比如定期的技术分享，鼓励团队和外部建立连接，参加论坛以及技术峰会等。需要补充的是呢，激励政策不仅仅有物质激励一种方式， 能够帮助技术人员提升个人影响力也非常重要。例如，在团队内部进行宣传，外部进行演讲，通过团队博客或者微信公众号鼓励大家写文章等，都是比较好的激励方式。当完成了团队技术能力的分析以及确定了相应可采用的策略之后，就需要把培养的战略再细化到人。一般会通过两种方式，着重培养 FDP, 普遍提高 IDP。着重培养适用于那些被选出来的核心发展人员，需要和他的上级一起制定针对性的培养计划，要因材施教，不能千篇一律。有的人需要通过参加行业论坛峰会来拓展，有的人呢需要内部导师来指导，有的人需要在项目里面实践，还有的人需要通过培训来快速提高等。而普遍提高适用于整个团队技能的革新，让基础技能逐渐退出，整个团队不断地进行技能革新。普遍提高可以通过一些日常活动来提高，团队负责人需要制定大方向，再由各个小团队执行。例如，大方向是将外部开发的技能由传统方式革新为外部 APP, 这样各个小团队可以针对性地学习新技术。比如，前端团队可能会学习 AngularJS, 后端可能会优先学习 WebSocket 等等。接下来呢，来设定周期性目标以及关键结果。可能有人会认为设定目标和制定计划总是很容易的，如果你也这样认为，那么可能需要反思自己是否真正考虑了执行。竞争力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定期的回顾并更新。一般的周期是每隔一个季度进行 TRR 及技术资源回顾评估的更新，每半年进行 FDP 及着重培养战略的更新，每年进行技能图的更新。而在执行方面，一般分为三个步骤。一，长期目标设定为两年，对两年后要达到的指标进行量化，就如同做 OKR 一样，设定 SMART 的考量结果。二，对两年的目标进行分解，分解为以半年为时间跨度的中期目标。对于中期目标的设定，有一个有意思的参考指标 ,40%, 也就是说半年后要完成两年目标的 40%。三，继续对半年的目标进行分解，设立关键监测点来定期进行跟踪。如何跟踪这些目标，推荐可以采用一个 A3 项目的方式来进行。无论如何呢，计划没有变化快。之所以设定定期的监测，就是为了便于快速而敏捷地对变化做出反应。这样的变化有很多，例如重点人员的离职、业务的调整，甚至是设定的计划并不是特别有效，有需要随时改进和提高的地方等。技术团队要做的是及时调整计划，使之能够切实地支持业务发展，而不是按照一个原始目标一成不变的前进，最后呢与实际偏离过远。我们一般会用PDCA 代名环来形容这个过程，即制定计划、尝试去做、检查结果、采取行动、进入新的计划。通过不断的演进，团队竞争力也会逐渐提高。如果团队较大，可以在周期性的目标中设置一个关键任务，这是对团队竞争力发展的模型进行成熟度评估，类似于 CMMI。 一般竞争力模型可以分为发展级、标准级以及优先级，不同的级别对应了组织对竞争力培养的影响能力。一，发展级，这个级别的组织对重点核心工作岗位做出了定义，并且和业务目标进行了对应，但并没有一个自动化的程序来执行相应的计划和改变。二，标准级，这个级别组织的竞争力模型已经完全对应了业务的需要，整个组织的 OD 进行了细致的思考，并且具有一定的伸缩性。在组织内部，对竞争力培养的相关宣传工作已经开展，并且大部分工作都是自动化，至少是半自动化。三，优先级，这个级别的组织具有完备的自动化的竞争力模型，所有关键岗位的能力定义都十分清晰，各种人才流程能够自发的被应用，并被自动映射到业务的发展上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这样的组织由于自身竞争力的提高，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发展，就可以提前自发的响应并引领行业的发展。总之，对于做好竞争力培养的团队，个人能力能被很好的培养并应用到实现既定目标上， 也会帮团队取得高绩效。关于这个话题，希望我能够抛砖引玉，通过分享我个人的看法，希望和大家多多探讨，共同打造一个不是靠996来拼体力的研发团队，做到谋定而后